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喎。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世良，逢星期六下午四点整。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第二节嘅离地新闻，我哋又翻嚟啦。我系 Chris， 我系 Alex。 咁我哋正話講完兩個國際性嘅組織之後咧，我哋就將我哋嘅眼光咧翻翻嚟加拿大。咁我哋喺多倫多啊，但係其實加拿大另一個好大嘅城市温哥華喺西岸嘅咧，其實嘅唐人都就分鐘多過我哋嘅。 係啊。 咁其實咧有一個市咧就叫做 Richmond。咁其實好多香港嘅朋友都知道嘅。通常第一代嘅中國移民咧就會去啊 Victoria 或者 Vancouver downtown， 所以 Panda 街城啊，係第一代嘅好 authentic 好 old school 嘅 Chinatown。 係。 Richmond 咧可以咁講係成個加拿大嘅第二代嘅 Chinatown， 香港人最熟悉㗎啦，就係七八十年代開始好。好多嗰代嘅明星啊、大柱啊移民去嗰度， 好似 系 開咗個賭場之後咧，就多咗好多中國人喺嗰度。 唔係一路向都多噶啦，其實因為小弟九零年代咧喺 UBC 讀書咧， 哦係咩？ 係啊係啊，我好記得， 好似成70% 係中國人喎。 我唔記得啦，總之周街都係啦。咁啊，其實有好幾個好唐人嘅大嘅摩啦。咁其實係因為有啲大柱啊，或者技術移民啊，或者明星一直移民咧，就落腳喺 Richmond。Richmond 咧其實並不是即係唔係話。温哥華市嘅係温哥華市南邊嘅一個鎮，就喺河口上面，其實全部上面都係濕地啊咁樣。 係濕地嚟㗎嚇。咁我最記得就有個 Aberdeen Centre。 係啦， 係幾好㗎，幾正。 你喺嗰度地方行咧，你會發覺自己好似去咗一個華裔嘅城市，多過似係加拿大嘅一部分嘅。咁而喺個城市咧，最近有一單我都覺得都幾有趣嘅新聞，令到真係一不知人間何世，究竟我而家喺加拿大啊，定係温哥 同市選有關嘅嘛？ 定係中華人民 係咪同市選有關嘅？ 冇錯啦，嗱，依個 City of Richmond 咧，我哋叫列治文市咧，就最近就要選市長，咁就你知加拿大噶啦，咩人都可以企出嚟參選嘅。咁其中有一位咧，就係華裔嘅中華人民共和國移民嚟加拿大廿幾年嘅朋友咧，就叫做郭雄，雄係紅色個雄。咁啊，單字咧，我哋多數都估到好多時可能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出世嘅。咁佢本身咧係做移民律師，咁咧佢個政綱就其實有我睇過佢啲所謂嘅政綱咧，就即係有。又不是真的好好，我可以講個好正路啦，就是、我嚟到加拿大， 佢製造一個活力嘅城市啊嘛， 嚇嚇嚇， 點樣為之活力城市就未知嚇。 嚇佢咧就話我廿五年前移民嚟咧，我覺得好興奮啊！依個城市咧，依個國家咧好成熟啊，好民主啊乜啊嘛，但係最近依幾年咧就好多社會上面好多議題，我覺得不可以接受啊！我作為一個列治文嘅市民咧，我覺得我好關心我嘅社工會企出嚟。乜 諗唔諗 嗰樣啊？ 好難接受，點可以接受啫？係咪？ 係咯，真係搞唔掂啊！咁啊，企出嚟就參選。咁啊，其中有一次咧，就喺一個公開場合，即係當然佢好多擁躉啊，成乜啊乜啦，圍個站。 係喎，睇到啲相好多大媽跳舞啊，著曬旗袍啊， 紅紅綠綠啊，配曬線嘅。咁佢咧就話想強化依個 Richmond 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關係。 點樣間關係？ 英文咧，根據依篇報導咧，就係。Foster Richmond China Tie 啊，咁冇問題噶嚇。在上一任定前一任嘅澳洲總理都係同中國好大 China Tie 噶。 嚇，冇問題。 當年嗰陣時即係同中澳貿易係即係達到係巔峰啊，係嘛？ 嗯。 嗰個總理仲可以講國語，流利嘅國語喎嚇。 冇錯。 有咩問題先？ 冇問題啊。其實咧。可以咁講咧，譬如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澳洲咧，係國與國之間嘅關係係對等嘅。 對等嘅。 咁其實喺北美洲咧，美國又好，加拿大都好，其實好多城市咧 就同亞洲區唔同嘅城市，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好多所謂嘅姊妹城市 （sister city） 嘅 姊妹城市。 嚇！我一時間諗唔到例子啦，但係有陣時有啲美國有啲二線嘅城市，去到有啲位見到個牌寫住，哦，可能係同韓國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又或者日本某啲城市咧，就所謂嘅 sister city， 咁啊，即係兩個城市城市之間多啲交流嘅，可能交流下學生。 咁啊，列治文啊，譬如溫哥華可以去廣州市係咪做姊妹？咁但係如果呢、這個即係嚇列治文。係一個比較細啲，可能潮州啦，得唔得？ 咁其實列治文都唔細嘅，我諗。咁咧姊妹城市都唔緊要啦，但係佢而家咧就講到明係 Richmond 同 China， 即係一個市同一個國家。 同個國家有關係。係啦，係啦。點搞關係啊？唔使高呼即係聯邦政府。 嗱，高唔高呼聯邦政府係一回事。 我諗係貿易啫，貿易或者文化啫。 其實咧，我哋都未有機會知道佢究竟想喺邊方面搞 Richmond 同 China 嘅 tie， 因為喺呢個時候咧。在 Richmond 有一個我不知道它是網媒啊，定是一些網站媒體，就叫做 The Breaker dot Breaker News。咁咧，一個記者咧就都幾絕密嘅。嗱，一個記者咧喺中國對中國有幾多認識咧？留翻個陣間先講。佢喺呢個時候咧問咗一個幾有趣嘅問題。 係點有趣咧？ 你咧就話想強化列治文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嘅關係啊？你知唔知道世界上好多即係國際社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喺違反人權問題嗰方面，有好多個狂衰。 佢又講人權嚇、啊，即係杜魯多同埋哈巴已經啊，即係啊失利噶咯嚇。 佢仲話，你知唔知道喺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冇言論自由啊？咁 有噶，大家隨便講，隨口噏都得噶，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因為 你點樣為之言論自由？冇言論自由啊！ 嗱，佢唔係話咩叫言論自由，佢咧就 exact wording 咧，我用英文咧，依位郭女士就話。I don't think so. I do not agree. I think 啊，我嘗試咧，你知啦，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佢哋講英文咧，同我哋講。I think China has lots of freedom of speech。 係有。喂，咁真係有 freedom of speech， 好多人我見到 WeChat 係咁爆喎，吹下水啊，香蕉乜乜啊，沙田油都有出曬嚟喎。點解冇言論自由？ 嗱，不如咁啦，言論自由究竟咩叫言論自由咧？我哋可以有一個底線嘅，有一個 benchmarking 嘅，即係西人 點為之 benchmark 先？ 即係所謂邏輯思維中意講 benchmarking 嘅， 即係可以挑戰國家、挑戰個政權。 我喺加拿大可以講魁北克獨立，可以唔中意杜魯多。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我都可以講灰省獨立，都可以俾我撮高嘅喎。 國情唔同啊嘛。 國情同，但係佢都係有 freedom of speech 㗎。係啊，所以呢方面咧，我係同意阿郭女士嘅見解嘅。但係似乎呢位 The Breaker 依個媒體嘅記者 對中國冇咁認識 啊。似乎呢個國情就冇認識啦。咁佢繼續講啦。喂，你知唔知好多記者喺中華人民共和國蠢監㗎？I don't believe it. I know so many people in China. 我喺中國識好多人噶，我從來都冇聽過啲咁嘅嘢。啊，你冇去過中國？你 咁其實又錯喎，即係中國好多時咧就好容易即係將啲人收監嘅喎，唔會話同你打堂打十年堂先至收你收監啊，好快處理嘅咯，效率好高嘅喎。 嗱，你錯啦，你咧咁講咧，即係都假設佢係有人坐緊監嘅。 我係覺得有人坐緊監，佢話冇噶。 係啊，咁即係話你唔認識祖國咯。 咁如果冇坐緊監，係咪即係冇監獄啊？中國 嗱，所以佢咧就話咧要 be a bitch。哎呀，好多誤會啊！ 其實你蝦佢，突然間你問咗個咁嘅問題，佢嚇即係做一個自然反應啫嘛，冇諗過，即係冇諗清楚答啫係嘛？ 嗱，自然反應咧就係咁嘅。 人哋弱質女流嚟喎，不選市長啊，選市長應該內心強大喎嚇。 嗱，選市長咧就話對明想列治文。同依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更緊密嘅關係。 我同你講咧，即所有市長，你走去加我做過個 poll， 十即係查做個 census， 係有即係有十個大市嘅市長喺北美。佢講第一樣嘢嘅最重要嘅嘢就係經濟。咁佢講經濟啫嘛，有咩問題先？ 佢都冇 出發點相當好㗎。 其實咧，我覺得郭少真係應該講下經濟嘅，係應該講下中國好加。 淨係講經濟。 對唔住，佢身為依個列治文市候選人，佢應該講中國好，列治文好，列治文好，中國就更好。 列治文好，中國 更好。 列治文好，中國好，中國好， 列治文更好。係啦，係咁啊。唔知點解神時某時成日聽到啲咁嘅，即係執埋口水尾咁選市長唔係好難啫嘛。你諗下 Richmond 依一個市咧，其實唔知七成八成九成 同 Trump 冇乜分別㗎。 Making American Great 啊， 係啦， 福特又 Making Ontario Great 啊，最簡單。 但係似乎依位 列治文 Great 係啦係啦，但係依似乎依位 The Breaker 嘅記者咧就真係好盲塞啊！即係啲西人面唔開花啦嚇，咁佢咧就咁樣講嘅。佢咧就繼續 quote 依位郭女士就99.9%嘅人咧會同意佢嘅。他說一般大部分的 international outlet 即是國際名牌 的所謂 outlet 即是這些特賣場啊等等啊那不是 sorry 他是說外媒啊譬如說New York Times 即是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他說這些國際性的報章 Don't really understand Chinese policy or situation、 啊即係你呢個郭女士咁講， 郭女士對依一位記者咁樣講，佢話一般國際性嘅傳媒機構 New York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 don't really understand Chinese policy or situation。我原文讀，我冇加冇減先，我哋都唔打算我自己嘅。 咁我唔知佢點樣有咁樣嘅講法啦，即係我估我揣測佢嘅諗法啦。其實咧，因為咧好多報紙佢有立場。咁、 哎、 可能嘅立場咧就即係令到佢唔受認同， 一定係啲外媒有色眼鏡 嘅，咁、啊、所以佢就覺得佢哋唔識國中國嘅國情， 你哋唔認識中國國情，所以我更加支持。 即係可能係咁啦，係嘛？ 嚇、啊，就搭條橋，等依個 Richmond 嘅朋友咧，經過一條橋，更加認識中國國情。 即係好似自由黨嗰啲人咧，見到保守黨，你保守黨你邊度識自由黨做緊嘢咩？自由黨咧就即係保守黨倒翻轉頭，你自由黨識啲乜嘢？其實即係。即係就咁嘅道理啫。 跟住佢咧就話：你嘗試去中國留五年啦，你會發現好多嘢㗎。啊，你啊 ，you are wrong。Yes, you are very much wrong。咁啊 ，the Chinese media in China, they have very much freedom 啊。Talk and criticize to make suggestion 啦，佢哋有好多權利去依、這個政府上書佢意見啊，乜啊乜啊，依樣嗰樣啊咁。係 㗎，可以㗎。係啊，即係某啲嘢可以講啊。 係啊， 啲貨品唔好啊，咁就有人彈㗎啦，係咪？ 係啊，諸如之冇錄。擺依一樣嘢嘅，咁 咧、 去到呢個位咧，依、這個對答就更加精彩啦。咁、 啊、 即係話，一個國際個記者問佢，即係話國際人權組織講嘅全部錯噶啦 ，Human Rights Watch 即係人權監察組織所有嘅嘢錯噶啦，依啲所有國際性傳媒監察機構佢哋講嘅所有嘢 係 所有嘢都係錯噶啦，係咪啊？咁 ，Yes sir, if you say so, they are wrong。咁劉曉波咧，依一個諾貝爾獎咧 ，I don't know. Okay, so I think we are a little bit full too far. 我而家講緊嘅諾貝爾文學獎，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劉曉波攞咗依一個 諾貝爾獎嘅，佢個問題係咩啊？ 係最終喺內地死咗。佢嘅太太終於最近可以去到德國嗰位，有冇一單咁嘅事啊？個記者越問越尖鋭，哎呀，真係呢樣。 咁佢話冇啊？ 佢跟住話咩啊？講大話 ，it's a lie, it is not fact. Yeah, give us the fact because we are lawyers and we need evidence. We don't believe. 唔係，咁佢其實即係問劉曉波有冇咁件事？ 佢話你要俾證據我。 啊！ 嚇！佢開始咁樣。 即係其實個記者問佢話：你知唔知道有咁嘅事？ 佢話：我唔知冇咁嘅證據，你要俾證據我有個律師。 哦，咁樣、嗯啊、用一 咁賴慧慧咧， 用一啲即係唔知嘅態度嚟答嘢。 係啦，我唔知道啲咁嘅事，冇啲咁嘅聽過。阿媽又咁，冇同我講啲咁嘅嘢。 咁所以可能即係有個敵意嘅記者問嗰啲敵意嘅問題，所以 咁呢個記者而家大哥賴微微乜啦乜啦，佢初時咧仲話想我唔知邊個賴微微，有份起鳥巢嗰個啊。 有份去鳥巢嗰個 鳥巢，北京鳥巢喺個北京奧運其中一個最 signature 嘅 architecture 嘅 building，你唔好同我講你咁認識。 魏美即係嗰個即係 藝術家， 即係 已經藝術家， 曾經就係即係除曬衫同啲女性咧喺度做愛嗰個係咪嗰個啊？ 我諗 唔 係 嗰 個， 另外一個。 魏美美咧係藝術家，亦都有表達過好多。 我都唔知啊，大佬啊，咁可能都唔知嘅喎，真係嚇。 Anyway， 咁呢個對依個對答咧最幹嘅咧就係話最後咧依個記者開始入獄啦。我問你呢啲問題咧，係因為你話你要喺列治文同中華人民國之間建立更緊密嘅關係。我而家問你。對依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喺違反人權上面，你知道幾多少 ？There's no human rights abuse in China. OK， 我聽佢口氣，我唔知道佢係硬頸啊定係 唔該你唔好再問啦咁。咁你 即係佢話冇人權嘅問題係咪？ 冇錯 ，no human rights abuse in China。 有咩問題啊？ 嗱，咁佢再問啦，咁你知唔知而家再教研啊、新疆啊乜啊乜啊？ 咁你要明白，即係中國對於人權嘅認知唔係好強嘅啫嘛。 嗯。 咁呢個係佢話冇問題。都係可能存在喎， 可能真係冇問題，佢集中 嗱你唔可以用你嗰隻眼，你嗰個人權同佢嗰隻眼嚟量度嘅，即係我哋個社會係一個共融，係一個好diversified嘅社會，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人嘅，係咪？咁譬如話有啲人英文唔好，你唔可以因為你英文唔好你歧視佢，佢人權嘅意識唔夠你強。你不可以質疑他的 是啊啱啊咁我聽日咧翻工咯 佢係絕對係有權話我不知道有中國有人權問題喎、有咩問題先 我不如咁樣啦 我嗱即係你可以話佢同你嘅認知係有相確但我不可以即係定佢咩罪喎 我冇定佢罪 如果佢作為一個要競選做列治文嘅市長佢必須不應該是離地的即所以應該是貼地的、貼住民整體上民意大家有什麼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核心價值、在那個來做出發來做起點跟住再講點樣發展一個地方、一個社區、一個點樣一個即可以經濟開放和中國大陸文化經濟人權所有嘢都可以一路啟動嚟言論，即係佢，我相信佢又重點係嗰樣嘢。我淨係可以有一個結論，即係聽完你嘅 interview， 佢只不過佢係唔係好識點樣掌握傳媒，佢所有嘅答嘅問題咧，完全咧就係佢冇考慮過點答，係突然間咧用自己即係慣常見到嘅思維嚟做一個人工即係自然嘅反應。 不如咁啦，嗱，我想我今晚咧户口多五毫子，我陣間醒咗，我陣間醒條屎橋過去啦。嗱，先講到呢一度咧，就最後咧就好過癮啦。最後咧個記者就講啊，就即係不斷好多呢啲電話嚟話問啊問啦。 係啦，唔可以針對佢喎。 個記者就咁樣問嘅 ，You told me on the phone when I interviewed you that you are not doing work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我喺電話問你嘅時候，你同我講你唔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做嘢嘅噃。 你點樣證明他是同緊中華人民共 和國？我不是要證明啲咩嘢，而喺個記者嗰度問佢喺個電話度，個記者同佢講。 咁我抄連個記者點解要問咁嘅問題？ 係啦，你可以咁啊，因為咧依一個郭女士咧就講到明，佢話要幫依個 Richmond 同依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更緊密嘅關係。 建立嘅友誼唔係表示啊，佢做緊啲咩？佢就只不過係想通商啫嘛。 我知道通商冇錯， 或者文化交流。 通商冇錯，甚至假設佢就話，原來一個郭女士咧係 doing work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冇錯噶。咁佢係個外國嘅華裔嚟噶嘛？不過講下講下，我以為自己睇緊咩華春瑩啊、王毅啊嗰啲對白對答，多過係一個代表。 doing work with 喎，唔係 doing work for 喎，你要記住呢樣。 哦，其實你都係咁 樣講嘅。有好大嘅問題喎。with 大佬 哦嗱哦咁咁真係冇叛國罪啦。 冇 咁其實即係話。 冇叛咩國先？冇加拿大國定話咩？ 喂，等住，等住。我哋而家攞十幾分鐘，我哋而家講緊嘅咧係選加拿大市嘅市長 啦， 定係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市長？對唔住啊，我嗰輪我做咗咁， 你講到半個， 我做咗咁耐節目咧，我都未試過自己 fix 自己嘅，搞到我而家都以為，究竟我而家講緊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選中華人民共和國某個市選市長，定係加拿大選市長？ 呢個事情啊，證明咗啲咩嘢？譬如咧，有啲人。是被人質疑的時候如果他是即對這方面即對答得不好有時候做出自然反應我正話當時給了一點點壓力你即我也不好意思、 不要緊我們現在 role playing 而已、 所以 你都突然間做個自然反應 對搞下搞下我都 fix 了自己 所以 說不定他是 fix 了自己 這個是女仔你看我看這幅照片好像很慘你這班人搞什麼、是不是你不是蝦人、你看完全唉，點解你咁噶？我都即係嚇有少少即係。 佢係咪應該投訴俾記者歧視咧？ 係噶。 或者我聽日翻工，我係咪可以打電話同佢 CEO 個 CEO 個你人工嗰個 三倍？ 你 係咪歧視？但係如果佢做出一個咁嘅行徑，佢必須咧就改變佢嗰個 body language， 唔好似即係喊咁樣，應該係即係直情係一個即係可以即係好似英國嗰個記者嚇，英國嗰個記者係嘛？ 嗯嗯。 刮另外一個人，即係可能要用嗰啲姿勢咁先。 誒，父母官啱，你做得市長即係父母官，做得父母官就有父母官嘅風 范。一定要 strong 嘅，一定要 strong 嘅。 啊，呢啲咧就係叫文化交流啦。啊，但係呢啲咧就叫做將 Richmond 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更加。 但係我估佢唔會咁做，因為佢係一個，我覺得係即係佢係即係用軟性嘅方法啦。你個叫咩軟外交定咩軟咩交啊？外貿，你就方才講個 term 我都唔記得咗啊。 總之而家就完曬啦，完曬。嗱咁樣，我哋講咗好耐啦，我哋講咗好耐啦。一個 conclusion， whatever she is trying to do， she is not doing it well。 依一段呢個絕對係佢係冇經驗嘅。 嗱，依一個記者訪問咧，就喺個 website 上面有啦。臨尾咧一句咧，真係冇辦法唔佩服呢啲外國記者。雖然只係一般嘅網站，咁你其實睇佢對答咧，係真係有佢嘅歷練喺度嘅。臨尾最後一個 Bob Macklin， 即係一個對記者 has travelled extensively in China。依位國律師不斷喺度話：你唔認識中國啊，你冇去過啊，你唔識嗰度啲人啊，乜啦乜啦。佢而家就臨尾就話俾你聽。我好多中國經驗，中華人、中國大江南北，我去得多。 咁其實呢個係真係背水借一個呢個記者，佢可能以後都翻唔到中國噶。 點解？ 做記者佢哋仲想生存？ 我依位 Bob Macklin， 佢擺到明就即係話係一個即係即係會即係 challenge 中國嗰個人權嘅問題嘅記者，你仲可以翻去？ 咁真係唔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個情 況。我唔知啊，即係好多時都出現問題㗎啦。 咁如果依位加拿大嘅記者喺報導加拿大新聞嘅時候，觸犯咗中華人民共和國情況，會俾人捉？ 我要 qualify 咁講，因為其實中國有陣時咧啲外交咧手腕咧就即係唔係咁強嘅，即係啲人係好就係好。 唔係喎，一個國家好厲害喎。 好 strong 佢，所以佢因為佢有陣時咧嗰手腕唔夠圓滑，咁所以唔夠圓滑嗰陣時咧講啲嘢就即係直不甩。即係將發自內心嘅嘢講出嚟，其實外交係必須係要有一啲即係講出嚟強而有力，亦都唔得失人嗰、那個先至係技術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好多時咧，即係中國係處於一個即係交狀，係最主要係純粹 diplomacy 唔夠。我覺得個國家咁強大咧，13億人口咧，佢慢慢係循一個較好嘅方向去，我係覺得係有希望㗎。 嗱，咁樣5毫子唔夠，我要收個1蚊。我而家第一我就好希望啊，我心裏邊嘅覺得好熱情，好希望有一個你話真係一個強而有力嘅 candidate 企出嚟，就強化 Richmond 同 China 嘅 ties。咁呢個咧就首先就第一個5毫子啦，第二個5毫子 用乒乓波外交。 唔係乒乓波，其實咧有一個得體啲嘅答案。我作為一個加拿大市嘅市長候選人。我抱持的是加拿大社會的 文化、 文化風俗，以至我們相信的價值觀。加拿大人相信人權、相信自由、相信言論自由。我做了市長之後，你們在這個市裡，我會竭力保護你們的人權和自由。在我擔當列治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時候，我都會 advocate 這件事。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的一些人權的問題，我們加拿大政府有一個外交部去解決，我會衷心跟他們合作，這些就叫做人話了。 那 你改了我政綱喔？ 什麼政綱？ 我政綱不是這樣喔。 什麼政綱啊？你政綱 我的政綱是搞一個活力的 Richmond Hill 啊，我想著即可能即係我有咁多即係朋友，佢哋跳舞咁叻，我諗住就喺 Richmond 嗰度咧個 City Hall 跳廣場舞喎嚇，又即係佢哋家叫做兒步舞啊，幾好睇喎，我都想跳下喎，用令到啲人如果生活得好嗰陣時咧，即係個感覺快樂，感覺快樂係好重要。咁啊，好多嘢就水到渠成。 我真係唔適合選市長噶啦。咁咧，依一個列治文士嘅趣聞咧，就講到呢度先。我哋陣間再講第二樣嘢。 唔可以講趣聞啊！我哋好嚴肅噶。 我哋嘅目光咧，依家由西岸嘅温哥華翻嚟我哋嘅多倫多啦。咁多倫多有一個區份叫 North York 咧，佢離市中心又唔係太遠。而且住嘅人咧都幾均勻嘅，華裔啊、 韓國 人啊、西人啊成啊，咁其實到多交通都好方便。咁啊，最近有一單都有趣聞啦，就係有人想開個記載。咁咧由本來 記載加拿大就不合法的， 是的，本來呢就講到哈羅打鼓，以為開了成宗就開不成。你首先就講得很對，記載是即是賣淫在加拿大是非法的。你譬如話嗰啲 賣淫就冇問題，買淫就即係你係嫖客就有問題。 係啦係啦，咁即係總之一定會受到取締。 記載咧就係包括人嘅，但係呢個交公仔咧其實係好 marginal 嘅。 依一單個 case 咧就係一個塑膠公仔嘅妓院，佢唔係一般嘅妓院，冇一啲即係真人嚟去提供服務。 但係有啲好即係好即係真摯度好高嘅交公仔 ，silicon door，silicon 大家知道 silicon 係乜啦 ？silicon sex doll 即係呢一啲同人嘅大細比例咧就是一比一，嗰啲頭髮啊、眼耳口鼻啊， 即係喺日本好多人咧，就即係冇女朋友，就索性買個膠公仔喺屋企當老婆啊， 係啦。咁咧，依一單依一個點解我會叫妓院咧？因為佢唔係一般嘅普通嘅 sex retail sex tools 嘅 retail store， 唔係話你去一間鋪頭買啲玩具翻屋企玩，唔係佢直頭一個好似一個妓站咁，就係、是、有一啲公仔喺度，你行落去 做隨便揀一個， 做完你愛做嘅事咧之後就走啦。 係啊，咁咧、啊、其實劉嘉玲啊、麗智啊乜都有噶啦。 係啦、啊，咁呢單新聞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究竟應唔應該算係一個妓站咧？如果佢嗰個妓站佢話你話齋擺明非法買人賣咧，就非法嘅會取締嘅。 係啊， 喺加拿大，如果你譬如話開酒吧啊，又或者let dance 係要受到監管，咁譬如話如果你對周圍嘅社區有啲不良影響啊，你嘅 track record 唔好咧，市政府係有權吊銷你嘅牌照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是、 唔牽涉人類啊，所以好難搞。 既然唔係牽涉人類，咁啊何來賣淫咧？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好 typical 嘅 case， 係現代社會科技越嚟越發達，我哋現行嘅社會一啲地區政府嘅事務， 佢好似係因為冇啲咁嘅 business license， 所以開唔到咁樣。 呢啲監管嘅條例咧係落後於呢一啲情況嘅。咁所以喺個 case， 我哋先唔好講道德，純粹講監管。點解我正話提過哈羅打鼓講到開得成，最終又開唔成咧？其實我喺度諗，佢由第一日大羅打鼓搞開始，就喺啲即係啲 retail， 即係啲地鋪嘅二樓講到明有曬網站啊，成啊咁。 係啊， 咁其實市政府冇可能唔知嘅喎。咁最終咧就點解會開唔成咧？就係、是、一個市員出到聲就話：嗱，我廿年前立咗一條法例，喺我呢區嘅 North York 嘅retail 居份咧係唔可以有任何性商店嘅。所以性商店即係買一啲性玩具嘅成啊 咁。就係咁啊。 咁佢咧就兩個重點，第一。究竟呢個係一個記載， 所以係攞唔到個 license 係啦。 嗱，我係咁樣話，唔係攞唔 license 嘅問題，而係擺定喺一個購物區咧，係唔可以有一啲性商店。 明白。 咁兩個問題啦，第一，如果佢唔喺購物區，佢喺工業區開，係咪真係可以開得成咧？第二，究竟佢係一個性商店嘅用品咧，還是係記載咧？ 咁其實好複雜嘅，你講到啲問題。 係啊，咁所以 因為每一區。尤其是 industrial area， 佢可以做啲咩嘢係有規管嘅，咁所以呢、這個結果佢搞唔成啦。 咁點解我正話要提過？本來好似開得成，最終開唔成咧，就係、是、其實由佢敲鑼打鼓到最終呢個市員頂唔順開始咧，即係維持咧。其實市政府嘅職員咧係好肯定知道呢一樣嘢，但係佢哋翻查過佢啲 code book 咁後，喂，冇一條唔俾佢，我吹唔上嘅喎。咁所以係一個好 typical 嘅 example， 就係呢啲市府嘅法例係跟唔上呢個時代嘅需要。咁呢單新聞都即係會繼續發酵，所以都 香港發酵出嚟嘅喎。 香港有報道， 南華早報係啦。 呢度當然都有 coverage 啦。咁當係一單趣聞同大家分享啦。 啊，最近 Houston 都好似開咗間，嗰間咧就唔淨止係妓院啦，佢可以租出去添嚇。 嗰個再複雜啲，遲啲有機會再講。咁、 啊、 我哋今 天我就係想知道佢點 clean up 咋，大佬。 嗱，今日嘅離地新聞咧，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想分享嘅話咧，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粉我哋呢版 Lady News。LAYDAYNEWS 一個字嘅啫，就揾我哋個版噶啦。我哋呢個節目逢星期四香港時間夜晚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朝早6:30到7:30，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去星寨.hk 查詢嘅。依期嘅離地新聞咧，係2018年10月10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係香港時間10月11日朝早8: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